Chainsaw to the soul, but where I held your body close for so long. chains are to the sofa where I held your body close for so long, so long.

自不同的路径，却想往同个方向前进。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，阻挡了光明。 没关系，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，转身后还会再继续。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，梦只要相信。 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，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。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热情，你相信我和你的绝望，去结局是精彩可期。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情景，别怀疑，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。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，逆风不畏惧。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情景，别忘记，都值得我们去探寻。快回去，就会成了回忆。 有你坚定的勇气，不怕暴风雨。 一加一加加一，燃烧着热情。一开始我和你等于绝不放弃，结局是精彩可期。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惊喜，别怀疑，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。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。 对的不妥协，先低下我的脸，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。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， 浴火凤凰展开双翼 ，I'm here and play。I was good, never gone, now I'm back where my bros at。穿着衬衫，伤我伤口麻痹没痛感，不会带着怨恨，复仇者联盟。回家感觉好，让我敬你一杯酒。不说太多的道理，不需要太多真理，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证明。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，人生慢慢慢慢，人生要么要勇气。别让黑夜降临，不是只会太渴望，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。双手合十，感激回归原样。Go home, go home, go home, go home now。

话呢太真切，想忘却了伤疤，想忘却了代价，梦里我问谁，问谁，看你那谁，那谁 ，Maybe la it's a lie。究竟为什么原因？或许一道声音，就算堕落天际，毫不犹豫。把心交出来，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诞岁月，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更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越爱缓缓的话，是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极满了虚化，像极满了挣扎，梦里我问谁，问谁，看你那谁，那谁 Maybe love It's a lie。 究竟为什么原因，我如此确定，就算流言蜚语也深信不疑，狂风伴雨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梦打碎，让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更看穿好像，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被爱缓缓的话，只是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 天空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得了报应，用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我只剩下后，现在我又不接连修理，闭上破破的真气十二遍，长了烦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门面，我又不接连修理，闭上破破的真气十二遍，长了烦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反应，

就算明知逞强会压痛自己，也想听你的消息。 是思念人人间的星星说月

是

成功。